家好。 你是不是要介绍一本书？ 是的。我们刚 超生硬，超生硬的。 哦，来，我们先热一下，我们先热起来一下。先聊聊你们今天做了什么吧。 直接进去了 X Park。 哦，是吗？好硬啊！ 太现实。 是吗？ 太硬了。介绍书啦， 这样直接切书很累耶。 不，直接切，直接 切，直接切，切切。 短路截穿，这本书是什么？ 好了，我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是《让你说话更有趣的40个技巧》，这是一本书哈。那是在各大书局都买到，我不知道现在下架了没有。总之我是在他们清仓的时候买到的。那有鉴于我是老师，所以今天的角色会着重于在教学。 至于我平常讲话非常的不有趣，所以我邀请我的好老师教我一下，怎么样让你说你讲话有趣的。 那我们今天这40个技巧我不会一一叙述吧？那我把它总归成 轻松一点， 好酷哦！我教学都不会这样 教你好了， 好来吧， 不是， 好来来来， 不是这样被抢。 好啦，我先把这本书分成四大个内容吼。那我把它分成目的、内容、技巧跟听众们，这是这本书主要在教的东西。那当然，这40个技巧有包含，我看一下啊、喔。 你真的精读吗？ 不是啦，这太多了，40个哎，谁学得完啊？他说你想讲话，你想先讲好话，你要先提升你的外在印象。 不是，他前面都自我介绍说全名嘛。 对对对， 那我是韩青、 欸。你怎么知道？ 啊、 你怎么 写的？写在那个章节后，介绍说不说你全名。 总之，这本书你其实看标题，你就大概知道这本书之后在讲什么。那、我觉得它好是好在它有举例啦。 嗯，手 写。我等一下举个例子给你们看，举例他的举例， 举他举。 对，不行，这要剪掉，气了。我不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哦。 你刚刚在翻书抓笑， 紧张。 翻书然后就看病。 我们录了三分钟，好赚。 我们还有57分钟要充。 我们现在讲一下哦。首先，你要谈话，你必须确定你的目的。 确定的目的。 对，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 我现在不能跟你说，开不开心？但我完全不想要知道你开不开心。 是不能这样的问题吗？对，简单说就是要有逻辑啦、对，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人在社会中一定要有目的，不然你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无头苍蝇， 有没有觉得我开始会讲话？我开始带入他的技巧了，只你不知道。我先介绍一下哈，书本里面主要的目的有几个，那我大概讲一下，有人际关系、传递资讯。还有感动读者， 感动读者， 我觉得是这本书最需要做到的事情，不是他要教我们，是他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感动到， 超糟糕的。 你有感动？ 我看到40的技巧的时候，就是觉得真的有用。 那个4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我觉得真正有用的就大概5到6个， 算感动。 其他就是你从小到大老师会教你的一些道德观念。那我们讲一下目的好了。他说你必须以人际关系为目的去行使你的说话的方式。 什么意思？ 我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就觉得他只是想教我们怎么交朋友而已。所以我 说话有屁关系。 他说他讲话的技巧吧。 说 完四个技巧可以大概总结出5个这样。 对对对对。 剩下全部在绕圈。 全部都在绕圈。对对对。 你卖380。 没有，他出清了，所以、 出清是， 对，应该是卖五 折吗？ 5折不到， 5折不到， 他是3本3本一起卖，3本算150， 还 有3本算 2本， 对我还有2本，另外2本改成分享，我也觉得蛮笨的。 So nice。 我们先来讲一下，传递资讯好了，我觉得就是我想聊聊，因为我目前的工作是家教，对，所以。对于传递资讯这方面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该怎么样让听的人知道我想讲什么还有我想传达的。 对啊，可是通常聊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劝人。学生的话他们会问你问题，就会在路上跟一个人聊天，他不会跟你说我其实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可以再说一次。除了问路以外， 你聊天的时候谁会管你？你讲个笑话，大家听不懂还是会笑啊。 我是觉得传递资讯这个目的啊，像老师跟学生一样，不会在平常生活中会遇到，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把它讲出来是好的， 嗯， 对吧？因为传递讯息就是有点像他来搜寻，然后我教他东西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这个情况下 ，不是啊，我是很认真。这样可以剪吗？ 可以剪 掉，剪掉。一个剪刀给我就好，不用讲出来。一个剪刀的，我再记一下时间。那我们就直接进内容了。好，第二棒，不要比剪刀。内容之编排的话，作者是希望哈，我们用他的方法叫三明治法。第一章他就叫三明治法，对，他真的叫三明治法。 他说这时有个名为挂号三明治法的招数，他讲的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一样，他讲的好像这个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方案一样。 我觉得这边也蛮好笑。 三明治法， 他说以用问候语开始，用问候语收尾。 他没有料， 他少了料， 哦、他少了料。所以我不能跟你说，你今天开心吗？不开心也没有关系，那我就吃六面包而已。 对啊， 就只有两层面包，我中间没有，我没有。 完全没有料啊。 为什么不开心？ 就连吐司边都还没切，你就把它酸出来， 太急躁了。 对，太急躁，就是他没有太讲内容的事情、 哦。 那后面才有开始解读，所以我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其实蛮匪夷所思的、 哦。 就是你到底想要我干嘛？有礼貌吗？好，那这边有他有教你该放的面包， 该放 这十个重点。对对对，要挑。第一个哈、哦，自己先主动开口问候， 打马甘露。 不是你都吃什么啊？在沙锅的时候， 我加两份肉，但其中 不是，我说我面包啦， 加39克两份肉，牛两鸡超爽的，那边超重， 不是，那就跟大暑加大一样啊，没有意义啊， 不没有意义这件事情， 那是炫富， 那只是 炫富， 那是唯一一个当下可以让肉变菜多的情况。 都 internet， 所以我们介绍一下面包哦。第一点就是主动问候嘛，然后再来就是以明亮的声音喊出对方的名字。韩娟也试试看， 廖鹏， 啊，你要问候我 啊。 然后第三点 不是什么鬼啊？ 什么？ 不是我在路上，然后看到你说你好，然后很红， 没有，不要 叫出你的名字吗？ 不要急，你的面包还没做， 还没做， 有十个步骤。它是手工的。再来第三点，问候时要挺直背部，看着他，明亮的声音喊出对方的名字， 好冷哦。 身体要朝向对方进行问候， 进行，他真的用进行两个字。 对对对，打招呼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先主动发出声音，再发出声音。 你如果不想打招呼，但你必须要先发出声音，你要先发制人，好不好？你可以这样看他，你只要先发出声音，你就赢了。这个场子里面的那个主宰，主从关系就对立。 我觉得是发出声音让他面向你，然后等于你已经面向他。 他发出声音让他面向你， 所以我这一步之后就打了一个问号啊，对， 好多问号。 你要增加一句加分的醍醐味，在第一句 是臭的，就是 没有，你先想。我们等一下再验收。第八点，与自己不擅长应付的人打招呼。他的概念就是培养你的勇气，明亮的跟他打招呼。 哦、 其实你之后 打中他的名， 到了他的名， 招了。所以我在学校打。 陈明志，这个之后再聊。陈明志那个之后再聊。陈明志。第九点，对于错失打招呼的人，也能在之后补上问候。 之后补上问候，你不是先发出声音了吗？ 可是如果错失掉的话， 哦，就是他 miss 掉了， 他 miss 掉，然后再打了，对，有点就 绕回去。他说：“哟，刚没有打到， 要类似这样， 得到我的招呼了。” 最后一点就是，你必须得到对方明朗的回应。 所以如果对方没有明朗的回应， 你的面包就做坏了。 做坏， 就真的做坏了。 那你要先给他，你基本上你要给世界上所有人这本书啊。然后每个人都看说，大家才有这个。 我必须先教大家，那看从现在开始推广啊，一定要大声吼，明亮，然后挺直胸部。 有一个醍醐味，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现在先验收哦。 好， 假设你要打招呼的人是你讨厌的人，来给个你觉得讨厌的人， 不喜欢，不喜欢。 我 你就这样问第一句话，我讨厌你讲，超 糟的。我想说还把我当朋友这样，然后就很心血来潮来听这个节目，第一个最讨厌的就是他。 那我想一下哦，你爸好了， 爸， 你爸，你爸， 开门，海蔷薇，海蔷薇，海蔷薇回来了， 你要先发制人， 滚出去，我要先发制人。 我想一下，一定有你讨厌他，然后那个人没他人。 不要想，不要想，第一集而已，就第一集而已。 啊、我们连面包还没做好，怎么进料啊？ 不是醍醐味道是什么？ 醍醐味，他这边有拉出来，在问候中增加一句幽默且带有温暖的话、 哦， 就是让他的心情可以平稳一下。因为你刚喊了他，所以他吓到了， 把别人当野生动物吓着了，然后要把布盖住他的头，然后觉得是晚上。 给我机会， 你跑 不行啊！我会啊，我已经会这个打招呼方法啊。我觉得我每天都对我老板这样打招呼。 教我们老师。 好，我想想，我想到了，就是你平常骑车的时候，像刚刚塞车嘛，我们来说塞车，你一定会遇到捷运或者是骑车的时候会遇到那种插队的人吧？ 嗯。 那假设今天插队那个人的名字叫…… 我怎么知道啊？ 陈金兰好了。 陈金兰。 他掉了身份证，你要捡给他、哦，所以你要打招呼吗？ 你要这个设定捷运塞车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你塞车，你已经心烦气乱了，然后他也不爽，所以他才会插你队。 哦，反正我喊他就对了。 对，你要喊他陈金兰。 陈金兰，我现在挺直我的背部，朝向对方进行问候。好，看着他的眼睛，先主动发出声音。我已经先发制人。 你确定要对一个不熟悉的女性发出这种声音吗？那我们刚刚讲了面包了嘛，接下来讲内容。 刚那不是内容。 不，那还是面包啊！你才刚打完招呼、欸 哦，对， 这边呢、啊，他的概念就是哦，他这个内容就是专门准备包的，他不管你现场遇到人打完招呼之后你要讲什么。他就是教你怎么样写报告，还有演讲。 他要讲话的都在讲报告， 而且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准备。 算是。 可是你的笔记，笔记大概12个字吧。 不是啊，这是他教的，他教的，我都有准备。 根本就是380个字。 不是啊，我真的有准备。In my mind。 In your mind。 In my mind。 便捷小笔记。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人。 变得 更好写、哦， 他是日本人写，他是 天塔， 樱井宏， 樱井，他妈，樱井宏， 他妈， 谁是樱井宏啊？ 这叫樱井宏哎、欸、，Hiroshi Sakurai 就是 Sakurai 就是樱的什么 Sakurai 啊？ 哦什么哦 ？Hiroshi Sakurai 啊， 樱井宏。 真的樱井， 然后水井的井，然后 宏大的 宏大的宏，宏观的宏。 哎、欸，不是内容啦，内容。 你叫我内容什么？你不知道叫 我。 我 们要讨论，他没有写啊。 他没有写。 井宏。 井宏。 宏。 井宏气力超。 但不是嘛？ 我没有收业配啦。 不是，也不是井宏啊。 井宏了。 大金啊。 不是井宏气力超。 我不信， 真的不解，真的死都不解。操、嗯，比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着鬼东西。 大同啦， 景宏气密窗，你就打景宏。 景宏 气密窗 啊，真的有， 真的有哦。景宏气密窗， 你不能讲这么没有名气的。 什么？我看过他广告，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啊，真他有广告？ 有广告。 无论你 要接业费给找我。 你才第一集，到底多少钱啊？哦、我们先想一下内容，内容要怎么样讲到你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三明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不是啊，像我们面包铺好了吗？ 不好啊， 我先来一点清凉的吧，像是蔬菜的部分。三明治没有蔬菜，有肉嘛、 啊， 有蛋嘛，我不知道蛋是什么东西，但 蛋， 我不知道蛋要怎么表达一段言论，但是好像不要放蛋好了。 嗯，番茄要， 番茄就是蔬菜那部分，我就说是清凉的一部分，然后再来是 重咸的， 重咸就是。重点的、那個、 cheese 得要 去 融，把你 cheese 就是把融起来，有概念吗？就是在清脆跟重咸之间，你要做衔接啊，不就 cheese 吗、 啊？就是 cheese。对，我们现在解决清凉、清脆、清凉的部分。 打招呼完之后要先问候一下吧。 对，问候。 哎、欸，女朋友怎么跑、啊？ 这是肉啊， 这是肉、 啊，你是烟熏的， 这是我的目的、啊。 清凉的，先清凉，先清凉。 烦你的， funny， 对， 让人觉得开心， 然后讲个笑话。 哎、欸，他女朋友怎么跑？真的有没有太直接一点？哎、欸、哎、欸，我女朋友怎么跑、 啊？哦，我懂了，我懂了，我们要清凉，要重咸，要融合吧？ 对啊。 哎、欸，韩娟， 不要再听别人名字，你要听 做融合嘛，做三明治啊。 好吧。 哎、欸，韩娟， 嗯， 听说。那个人女朋友跑了。 哦，妈的笑死！ 听说你女朋友跑了。 妈的哭死！ 没事啊，我女朋友跑了。 还没啊，笑死！ 不是这样子啊！超级糟糕的， 谁会这样？ 谁这样？哦，不然三明治做好，我们要进下一步了，不然这样 下蔬菜不好。 不好啊，重咸的。 重咸来 的。就是你女朋友跑 了。 目的就是 你女朋友有没有找新男朋友？他女朋友有没有喜欢我？最后一层面包就是谢谢你的喜欢，都两句也不嫌少。 蛋不行，再加一点蛋。反正都想那么多了，就顺便把蛋也想一想。 不是蛋能代表什么？ 白色里面黄黄的， 不是， 应该是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浓颜坠字的概念。 你觉得那两个内在都不浓颜？你要说浓颜坠字吗？我跟你聊天的三明治里面只有蛋黄，连面包都没有，就一坨蛋在那边。好啊，对不对？对不对？就开始偏激了。 不行， 教大家怎么接荷包蛋。 不是因为 会走到这一步的吗？ 我们现在把目的跟内容谈完了，我们最后谈个，哎、欸，第三个来谈个技巧，烹饪技巧啊。三明治谁做？也是一样，我觉得重要的三个，三个就是语气、姿势跟眼神。 哦、 嗯，眼神其实不用特别解释啊。 要的，要的。 我觉得 角度， 哎、欸，对，你觉得跟一个人聊天，你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吗？ 我是那种不会盯着别人看，我不会看着别人。 可是你不觉得 别的地方人一直讲话的？ 你不觉得这样很怪吗？ 我怪啊，干他屁事！ 因为这本书他说大概70%的时间你要盯着人家眼睛看，不盯那个人跟他聊天的时候，那你会盯着哪里看？ 不，我就到处看。 我也是到处看， 尽量不要看到他的眼睛。 我有一次就 讲到重点的时候，然后看着他一下，然后就飘掉。 对对对， 就是我要确定他在看我，然后 OK 他有在听，然后我就飘掉。 因为我现在上课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到底该不该盯着我的学生看？ 不是，你可以盯男的。 不是那个问题，就是不能一直盯着一个人，很可怕。那个人会 坏掉， 他会对他会撇开，你知道吗？ 他会躲。 嗯， 你上课的时候老是盯着你，你一定吓死。 可是这本书他说，如果你是跟一群人演讲的话，每个人都要扫到一个人，大概5秒， 5秒， 每个人都要扫到。 我之前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在上台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看观众，一定要看观众，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绝对啊， 我在跟你讲话。但是看也只是就把眼睛放在那边就好了。 你说盯着这个地方， 就是你就到处扫就好了，你也不用看到别人眼睛。我不想要用眼睛跟别人任何交流，太糟了。 因为单独聊天，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就是这个眼神 很尬，对，很害羞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你在成型的时候，或者你在表白的时候，你眼睛死盯着别人，看起来超变态。 有欸，我上个礼拜去那个，我去报那个冷气的，哎不，冰箱的那个税务，然后他好像有退钱给我，所以我要去国税局报税。这样，他就整趟都在跟我讲要打核线进，要讲国税局就给我打核线，没那么无聊，有趣的在后面。而且我拿到2000块。 哎、欸， 他现在算了，这样讲好像业配哦、喔。 国税局可以找业配， 对，可以，没问题。 啊，你继续讲你的故事啊。 我讲到哪了？啊，对，就是他在跟我讲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旁边的那个牌子， 嗯、 然后那牌子上面我记得写缴税，好像两个字而已。 有趣的来了，有趣的来了， 不是你的眼神很歧视我耶。 你不要用70%盯着你。 你刚刚明就说你讲话不会看着人家，然后你刚一直盯着我，一反差。全程盯着我看，我不讲了，再上一次就这样。